even. We're even. 对，这 段。We're even. 对，我相信应该大部分的同学们会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。 对，这是、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最难的部分。 嘴唇都麻了。嗯，舌头要变平。Pa. Coco. Suppose until the baby's born, I laid off it. Baby's born, even. Da, da, da, da.I could even, da da da da. OK, 这就是要连贯，要连贯。 克里斯·布莱恩。 Suppose until the baby.